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天啊，我们想呢可能如果听我们节目一直以来有一个收听习惯的朋友会发现，每到周五和周一我们的话题都会特别的设置。那今天呢也是因为马上要进入这个两天的我们的双休日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呢也是跟职场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职场范畴之内稍微的放松一下。我们要跟各位聊的呢是关于你的内心，当然这不是鸡汤的问题，而是我们想通过自己的经历还有我们请来的嘉宾他的一些真知灼见，来给各位在职场和社会当中支一些招。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微方时尚的创始人 CEO 王卫西。你好卫西。 哎，你好高丽姐。 好年轻，是90后创业吗？ 94年。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你看起来就是就很年轻的样子，就是年龄很小，但是我刚才跟卫西在刚一开始接触聊天，他表现出了完全超出90后的那种成熟沉稳和笃定，是因为跟你的经历有关，还是你就是性格使然，天生就是这么一个比较持重的性格？ 天生是比较活泼比较跳跃的，因为我自己是天秤座嘛，风向星座。后来就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包括你自己处在的位置，就要求你必须要成熟起来，稳重起来。对， 所以其实也是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 因为本身其实还是属于比较活泼的， 对， 好动的男孩子。 对对对对。 因为刚才卫西来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他带着这个随身的这种耳机啊，很时尚的这个耳机，我们就不告诉大家什么牌子了，也不让你们看了。就是他应该是生活当中很离不开这些跳动的东西。 是的是的。 所以呢才会让他就是整个人的这个性格也呈现出这么一个比较朝气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也是刚才他说了，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可能沉淀的更多了，所以才会让我们现在在直播间觉得哎，这是一个性格比较沉稳持重的90后。今天呢我们跟卫西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觉得很适合你，就是不管你的是哪个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不管你经历了什么， 对， 不管你的性格是什么，但是呢你的内心应该是比较强大的。你算是这样的人吗？ 我认为我是的。 是的。 对。 你卫西你是原本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原本是读服装设计，然后大学的时候读了双学位，服装设计和广告学。 广告学。 是的是的。 但是为什么你的声音会这么好听呢？ 这个可能是天生的。 哎你看这稍微一点燃这小宇宙就爆发了。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天生的。 天生的。就有人夸过你的音色吗？ 小的时候有朋友会说我的声音比较老气。老气。然后大了之后就有人说可能还蛮有磁性。 对啊， 慢慢就这样了。 对，其实你的声音其实特别适合做配音或者是夜话类的节目。 那是不是我就入错行了？ 对，因为人的声音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跟人接人待物，声音其实是第一名片。有的人觉得形象是第一名片，错的，就是如果你的形象 即便是再好，你张嘴的话，你的声音不够漂亮，或者你有比较浓的这个方言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名片其实并不理想。所以因为我们是搞这个声音传播的，我是特别了解声音是第一形象，第一名片。 对， 所以我觉得你的声音可能也会在你的这个事业打拼的过程当中能够多多少少给你添一些色彩。会有人因为觉得，哎，这小伙子说话很稳，哎，声音很沉，哎，我觉得他是可以把他委托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项目，一个大的重任的。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我觉得也还好，因为就像您说的，我觉得形态仪表包括声音待人接物可能是我们就是见一个人之后的第一张名片吧。 对， 因为我之前听到很多前辈跟我讲说，有一些阅历非常非常丰富的中年人，可能在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当然它是一个比喻哈，三句话大概知道你能干什么样的事情。 对， 大概我认为就是从这个行为是否得体，包括谈吐，包括待人接物这种事情来判断的。 没错， 所以说这也算对我的，当时也算对我的一个启发。我在此之后呢，也就会去比较，在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也会就比较注重自己的礼仪、着装，还有谈吐这样子。 对 对，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你比较好的一个名片，你也会刻意的去做一些修饰或者纠正啊、特别好。就是魏希，我也想告诉你，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名片，也会让你在很多的场合是一个比较得体的周全的一个方式出现的。 谢谢。 那今天你已经得益于此了。 谢谢。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是搞声音工作的。 对， 曾经呢我就有朋友给别人介绍说，高丽是做广播主持人的，你听他的节目你会爱上他。我说你一强调这个听他的节目，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伤害。意思就是闭着眼睛听，别睁眼看。看着就尽量打马赛克。 不会。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大家可能都会找到一个，我为什么说了这样的一些话，就是你都可以找到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支点。 是的，是的， 都可以成为你变成骄傲变强大的一个理由。 是的， 只要大家可以适当的去找这样的机会，你都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强大内心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因为在前两天大家都看了川航的这次飞行这个机械故障的这个事故，就是因为挡风玻璃的这个突然破碎，然后脱落，导致了这个飞机在高空9000米的高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上的问题。这是一次非常紧急的航空事件，但是呢因为机长刘传健他的沉着应对，当然前提是靠着他非常娴熟过硬的这个技术啊，同时呢他也是靠着非常强大的内心支撑，把这次的这个飞行任务圆满的完成。虽然是紧急迫降，但是机上的所有的人员安然无恙回到了陆地上。所以这件事情之后，很多人都在采访刘传健，包括他的这个亲属。我也看了很多大量的关于这次事故的一个调查，包括他这个他自己的一个采访。 对， 我就会发现从这里面抽丝剥茧，我摘出了一个信息，就是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 是的，是的， 强大到不管是在9000米的高空，-40°，还有风速200的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之下应对这次空中事故，还是说在事后这一切都归于平静了，他去接受采访，在还原那个过程，他都是淡如水，都是从容不迫的。所以就让我对这个男人非常非常的倾慕。你知道作为咱俩是一个星座， 对对， 都是以貌取人的星座。 对， 如果只看刘机长的长相，我是很难爱上他的。 对对， 但是就是因为他足够的笃定，然后足够的强大，我会真的是很欣赏和仰慕这个男人。所以就说有时候内心强大，他修炼出来的一个人的这个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那今天我们想跟各位聊的就是关于内心强大的话题。有没有你的身边有内心特别强大的人？你自己又是不是这样的人？可以给我们举1、2、3的例子。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那接下来就问一下这个魏希了。 好， 你是内心强大的人吗？ 我想我是的。 你可以给我们举例子来例证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认为创业者内心都是强大的，也都是坚强的。对，所以说我选择了创业，我觉得就证明我是强大的，并且我们坚持了 好久了。 嗯， 对。 那这个选择创业，有的时候是主动选择，有时候被动选择。 我是主动选择。 主动。 是的。 啊、 嗯， 那当时之前的条件是一个什么条件？然后又选择这个？ 我是大学三年级开始工作、当时的话是在一家非常好的广告公司，然后做了一份非常有前景的工作，对，当时的话是2016年的话，我记得我参加了一个中国网红经济大会，然后第一次接触网红经济这个事情，当时觉得它是一个前景非常大，市场的容量非常大的一个新兴的事物吧，所以就在想可以做些什么。当时大家都在议论，专家们都在议论，说网红经济如何变现的问题，在思考，包括流量变现、平台变现、礼物变现、活动变现等等等等。当时我就算是灵光乍现吧，我觉得是否可以用产品来变现呢？所以说我们之后做了这个平台，一方面就是整合设计师、服装设计师的资源，一方面去整合一些 QL 的资源，来搭建一个QL 和设计师相互匹配的平台，一方面是实现了网红经济的变现，一方面是实现了设计师产品的商业化和渠道问题，对，所以说我觉得当我把这个事情思考完整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我来做，因为我已经想明白了，并且我当时对整个的这个网红经济市场做了大量的调研，我自己大学本身又读过服装设计，我认为我是具备做这件事情的基因的，所以我就认为这件事情可能舍我其谁吧， 舍我其谁，能说出这句话你内心就足够强大。我刚才听魏七在聊的时候，我也想故作强大，但是我强大不起来。你刚才说了一个术语叫什么 KOL 对，请问这作何解释呢？ 意见领袖 叫 KOL。 是的是的， 那以后我也可以出去很洋气的跟别人说我特别愿意做 KOL，管他听得懂听不懂，所以其实当时是做了一个大量的市场调研， 对 自己有足够的自信，才决定开始创业的。 辞职创业。创业那年我刚上大四。 哦，天哪，这点很重要。 是的， 就是还没有毕业。 对， 就是按所有的人来说，就是你当时在那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对， 你可以，就是至少你可以把大学这个阶段度过，然后再去想创业的事情。可是你就义无反顾去做了这件事情。 其实按照很多人的职业经理人规划，在一个那么好的平台之后，是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跳板的。对，是可以去 跳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或许甲方，或许 4A 都是还不错的选择。 对， 当时就离开，而且这个创业，而且我创业是选择了做互联网嘛，还是跳开了原本的广告行业。其实还是个 蛮大的挑战 ，算是在跳海。他们都说你这是在，包括很多人在劝我嘛，就是你这是在自毁前景啊，就是当时你去那公司就挺不容易，大三就进去了嘛， 对， 挺不容易了，你现在就要出来，然后你还做了一个和你本来的专业和你的资源都不沾边的事情，你也没有钱，怎么做，但我还是做了。对， 刚才你说的是自己的一个坚持一个方向，那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身边的最亲近的人有没有反对？ 所有人都反对。 当时有女朋友吗？ 没有。 现在有吗？ 没有。 这就好说了。来，各位一直播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跟魏西有更多的接触，可以添加赵弟儿的微信15801552030啊，15801552030。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所以魏西，你的择偶条件是啊，对不起，主持人有点不淡定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父母家人都是极力反对的。 是的。 那你有没有就说，哎，我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也许，毕竟他们是过来人，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不要这个被眼前的我的这个冲动左右了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小小的波动？ 不会。 还是很坚持。 我觉得这个做事情吧，就是想好了一件事情就要全部 all in 进去做这一件事情，它才有几率可能会成功。如果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动摇自己， 不够坚定， 动摇自己的选择，对别人这么说你要再考虑一下，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阅历包括自己的压力的一个承载力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别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一些阅历给你一些建议，或者说我父母问我要做什么，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他就不会给到我一个特别正向的建议。 对，就是他首先对你要做的这个事物并不了解。 是的。 所以你还是我觉得是内心足够的强大。 是的。 才会做了这么一个判断。 是的。 那个时候出来之后有没有一个阶段就说，哎呀， 有点草率了，或者说哎呀我干嘛呀，我完全可以再清闲一点安逸一点度过我这个阶段，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我这个人做决定是比较虎实的是比较虎实的，但是呢我是做了之后我是就不会回头的 啊、 不会回头的，所以就不会就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是一旦开始做了，当时做的时候还因为我当时没有钱嘛， 嗯， 当时国家的政策比较好，我们还可以申请那个大学生的创业贷款， 嗯， 对，我就去贷了20万 啊，真的，你可真敢呀、啊！ 不然就没有创业资金了， 嗯、 跟父母要，我觉得他不支持你跟他要这个， 对， 不会给你。 而且我觉得以我目前对你的性格的了解，你也不会，就即便他支持了， 我也不会拿。 对你可能也不会拿这个钱。 你跟朋友借吧，都是同学，谁掏得出来20万呀？对吧？然后就去贷款，然后我父母就认为我疯了， 嗯， 就说你还得起吗？ 嗯， 那这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是我的选择， 嗯， 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旦选择了，你要知道你为你的选择做出的承担的后果， 嗯， 对，所以说这个后果我是可以承担的，我知道失败了， 嗯、 如果失败了，意味着我要面对什么，我要承受什么， 嗯、 我可能丧失了一个别人看似比较好的前程，一个平台，以及几十万的亏空， 嗯， 但是我认为我能接受。 嗯，你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估，就是风险也评估了， 对， 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差到什么程度，我都可以承受，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就义无反顾的去做了。 所以我说，这是强大和冲动的区别，可能， 嗯， 强大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冲动过后，他可以理智的判断这个事情的，就我们叫它叫风控吧， 嗯， 风控，包括他对一个后果的一个承受， 嗯， 对，他能面对， 嗯， 我觉得这是强大， 对， 虎是做完这事之后，哎，好像做错了， 对， 痛哭流涕了，觉得后悔了，不该做怎样怎样的， 你觉得是有质的区别的， 是有质的区别的， 嗯， 对， 我就在想，你看当时大三上大四还不到20岁的时候， 对。 就做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魏希，就是你的这个经历让我突然想到，荷兰有个小伙子， 对， 他叫史莱特，史莱特呢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意识到，海洋已经成了这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了。 是， 他是有一次去希腊去，本来去潜水，就发现原来那么美的地方全都堆的，就包括在太平洋最深的这个海沟里面，都已经有白色垃圾沉淀了。他这个事儿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是， 所以那个时候他只有19岁，他就决定要去改变这一切。你知道，海洋垃圾是很多国家都不碰的事情。 是， 因为军事和文化，它的发展中心都在陆地。 是的， 与我何干？像唯一有英国女王王室，她会有这样的一个塑料的禁令， 对， 但是也觉得无能为力。我们怎么能去大量的投入财力和人力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个小伙子他就不顾一切去做了，他做了，现在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波折，也经历了一些磨难，现在把这个事情已经初见这个端倪，因为他拿到了很多的这个钱，有人愿意给他投资了。我当时在看史莱特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人家19岁，我19岁在干嘛？今天魏希也是，他坐在我旁边气定神闲的在讲着他大三大四的种种经历的时候，我就看着这小伙子，我在想，19岁大三大四我又在干嘛？我就在读书，泡在图书馆，然后谈恋爱。你知道吗？我是觉得哎呀，这让我看起来很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代人，你是90后， 对， 我是快到80后，但是严格的说是70后， 明白， 就是我们这两代人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是的，嗯， 我觉得也造就了不一样的这个内心强大的程度， 对，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魏希，我们一直在说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真的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觉得你是很敏感很玻璃心的，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碰的。 这个，可能放到3-4年前，可能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嗯， 感情的， 天哪， 对对对， 他的青春期在3-4年前， 可能， 而我还有3-4年就该到更年期了。 对， 这是两代人的对话啊。 就18-9岁的样子吧， 嗯， 那时候可能那个感情方面的事情会是处理不好。 哦，有过困扰， 有过困扰，因为你会感觉你如果去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结果过程都是可量化可设计的， 嗯， 但是感情这个事情是 不可控的， 不可控的， 嗯， 就你发现你无法去掌握一个失控的事情， 对， 这个时候你就会哇，这怎么搞呀，到底这个事情你就会蒙圈了。 对，好多就是我觉得在技术上或者是说在这个自己事业上有特别好规划的男生好像特别不会处理这种 两性的这种关系。 对，当时我也在反思啊，这几年、我觉得那可能是情商不够，可能是情商不够。如果我有能力去设计一个比较完整的商业逻辑，我认为比较完整相对的、然后我处理感情的能力比我处理事情的能力低很多、那可能是我的情商不够。 对，你会就是审视自己来找自己的问题是吗？ 我会阶段性的反思自己、批判自己。对， 你当时就没有想过你不识我的好而已，你看你不解风情，我对你怎么样你不解、你没有这么去想过问题？ 完全不会。我会在某一个阶段结束之后会来反思一下我自己，并且自我批判一下、但是我从来没有自我否定过。 我觉得这点太了不得了，就是很难有这样的人，就是遇到任何事情过后先去反省自己， 是的， 找自己的问题， 是的， 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过否定自己。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谢谢。 我没有女朋友啊，魏西现在没有，就是我们的招弟儿的电话，我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大量的说招弟儿的微信了。所以其实在三四年前感情的事情是容易触碰到你的。 是的，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你玻璃心或者承担不起 这个事情啊。就是要找到一个愿景，或者说你这辈子理想是什么，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做多大的事情，这个事情如果摆在那里，你会认为其他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不叫事儿， 都是琐事了。 你就会这时候你会觉得一些家长里短的现在跟你讲，就是在浪费你的生命。你就像我老说这个，我说这个创业啊，就跟这个唐僧去西天一样的，他的终点在那里，他清楚。所以说路上那么多的这个诱惑也好， 小妖小怪 的风险也好，困难也好，他都能克服，而且他不当个事儿，因为他心里有愿景，他知道他的终点在哪。对，他知道这是过程，不是结果，结果在那里，我要经过这些过程才能到达这个结果。所以说过程上就不能太。 天哪，哎，问一下我们的小编工作人员，这嘉宾是谁找来的？我好喜欢他呀。所以就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是的， 你可以接受，因为我们人非圣贤嘛，我们都有七情六欲，我不可能被那些事情不去这个分散我的精力，但是我能瞬间的告诉自己哪一个是重要的。 对， 它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小的枝蔓。 对， 但是它不可以成为你的主干。 对的， 我觉得这点很了得。所以呢，收音机前一直播的各位朋友，现在呢在直播间大家也能看到魏西，这是一个94后的一个小伙子，他完全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就是他可以把控的这么一个方向，同时呢他也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在过程当中出现都是必然的一个现象，我只要时时刻刻有一个警醒自己的这么一个品质，他觉得没有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刚才魏西也聊到了这样的事情会在那个阶段三四年前 对 成为你的内心小敏感小脆弱的点。 是， 那现在三四年过后了，你自己也创业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对， 也经历过一些事情了，现在如果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是可以至少给你这么一拳打过去，你觉得会有一些痛有反应的？ 没太有。 真的 没太有。 你是因为姐姐夸了你之后你要就必须要继续表现出强大了吗？ 并不是、我之前遇到过很多困难，也几次就是几经这个崩溃边缘吧，包括融资的时候呀，等等。你比如说当时我们贷款20万，然后花了半年多，然后连平台的开发呀带团队的组建等，钱快花完了，当时就融资还是融不到钱，当时再撑一下，对吧？我们这个看看再想想什么样的办法。撑过来撑过去还是有人投了。对，天津砖头会的徐总还是投了我们第一笔钱。对，所以说我们后来经过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都能解决。我认为没有太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就是所有事情，就是其实就像我原来对任何问题的这个看法，我就觉得只要人在，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思维逻辑很重要，内心强大很重要，内心强大特别重要。就是一个思维逻辑缜密的人，内心且强大的人，他在一件事情做不成之后，当然可能有各种不可抗因素啊，包括政策，包括市场环境等等等等。但是他只要这些自身的素质在，他很快可以再起来。 对， 所以说他没有必要在一件事情上跌倒之后一直去 在那儿憋着，在那儿趴着， 那就没有必要，我觉得。 对对对 对，所以说你要说什么事情能打到那儿，就打我一拳就是起不来了，我认为没太有， 没有， 可能会缓一下，但是不会太长。 对，也就是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解决问题就好了。 是的， 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或者为什么会这个让我觉得比较挠头、比较痛心啊，就没有这样的过程。 因为有时候呀，如果这样想的话，会把很多的事情都归咎到自己身上或是运气身上。 嗯， 这样其实对后面的事情、在做事情的判断是有影响的。 对，就是自我否定了， 他会自我怀疑的。 嗯， 对。 这点是至少是你想修炼成内心强大的人不可取的一点。 是的， 我们可以去实时的检讨自己，但是你不可以否定自己。 是的， 就是走的方向，就是你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方向很坚定， 对， 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就好了。 对对对、 刚才呢魏西也说到了自己现在出来做的这个企业是从一开始就是拿到这笔投资之后就开始一直在做现在的这个公司吗？ 是的，是的。 啊，那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公司？因为看名字，我也有点困惑。什么叫微方时尚？微啊，就是我们这字母微。 对，微，微方其实它那个是微的平方。 啊。 微的平方，因为本身那个 QL 的话，意见领袖，我们在微博上都管它叫大 V 嘛。 啊。 它是一个微。 嗯。 然后设计师一方面是设计师，设计师他本来就是意见领袖。 嗯。 他是一个风格或者他的一个品牌的一部分的受众人群的意见领袖，就是他是一个时尚的意见领袖。 嗯， 我们搭建的是这个时尚的意见领袖和这个网红意见领袖撮合的一个平台。 哦， 所以他是两个V在一起。 对， 他是应该是一个，他所以他叫微方， 平方的意思， 平方的意思。 哦， 对对对， 真好。所以你们其实做的还是跟时尚有关的这么一个产业。 是的，是的。 嗯， 对， 就是包括一些设计也有自己的设计师。 对，我们合作了有300多个国内的设计师。 哦， 对，然后是媒体、电商，还有活动这样。 嗯，所以你因为你本身自己也是学服装设计的，你会对一个人的穿着打扮会比较的去介意，或者第一时间想要去用眼神评判他吗？ 不会介意。 嗯， 我觉得得体就好。 嗯， 但是我会可能就是职业病吧。 嗯， 会打量一下。 而且你知道天秤座是特别在意美这件事情的， 穿的不美我不会介意。 嗯， 但是他我会因为服装是语言。 嗯， 对，这个形体这都是语言。 嗯， 我会根据他的这个语言，我想知道他想传达的是一个什么。 嗯， 就是因为每个人在这个搭配衣服的时候，他其实想表达的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内在语言的一个外化过程。 嗯， 对，所以我是想看一下他，你比如说穿了一身红，然后配了一个特别不搭的这个头饰或首饰。 嗯， 我可能就会判断他这个审美有一些问题。对，或者是谁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 嗯， 穿了一个不太合适，就太过于扎眼的一个衣服，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他是不是就是比较张扬，可能自我表达的意识比较强。 嗯， 其实服装是语言来的。 对，所以你会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会多少对他有一些判断。 一点点， 一点 点。 那你来判断一下高丽姐姐今天我想要表达什么。 高丽姐姐穿的就大方得体而且很简单。 嗯， 我觉得就是居家工作都可以。 居家工作都可以。 这身居家工作都可以。 嗯， 就是这身衣服是非常有承载力的。 嗯， 就是它可以在家里面穿。 嗯， 也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穿。 嗯， 也可以在一些非那么正式的这个商业环境下穿。 嗯， 所以说就跟高丽姐姐的性格一样。 嗯， 是非常像水一样的性格，像水一样的服装，应该说是就是很能包容。 啊，谢谢。你知道头一回有嘉宾把我夸得出汗了。 没有 我承载不了了，我内心不够强大，我就承不起这么多的美誉。 不会 谢谢谢谢。我觉得就是相对啊还是很客观，也就是说你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判断，你对你的这个职业技能还是很了解的，我觉得也是你很笃定的一方面。确实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就是我希望传递出来的东西是我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都能让 收听收看的人身心愉悦， 很舒服。 对，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在我看来一个职业的一个素养。 对 对, 对。 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魏西啊，能在我们半年广告之前给高丽姐姐吃了这么一颗定心丸，让我接下来的时间内心可以足够的强大。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微方时尚的创始人 CEO 王卫西，是一位94后的小伙子。他呢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聊的是内心强大的话题。可能在半点之前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虽然他是94后，但是呢也虽然他是做着跟时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但是他表现出来的这种笃定，这种从容，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判的。所以我在想，他一定是个内心强大的男孩子。我一直在想找一个突破点啊，去击垮他的这种强大。但是半小时时间我做了一些徒劳的无用功，那接下来半小时我争取把他落到艺术人生这儿啊，让他在直播间泪洒一把。那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能够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想问一下大家，你是不是内心强大的人？你觉得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内心强大，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另外呢，魏西刚才在半点之前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小伙子如此的优秀啊，但是至今未婚，还没有女朋友哦。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当然如果还是想聊内心强大的事情，可以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15801552030。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这个就是魏西来聊。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内心强大，更多的是这个时候啊，是看待 一些事情的问题的角度， 是， 就是你的心态， 对， 就是通过一些事情真正的发生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对它，才可能是能真正的表现一个人内心是不是强大。比如说爱迪生， 对， 他当时他的工厂是在1914年的时候，他的工厂被烧了，化为灰烬，他独一无二的那个模型被烧了，当时损失2300万。 对， 在那个年代2300万美金呢、啊， 对， 所有人都觉得哎呀，这下爱迪生要被击垮了，但是他却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谢天谢地，我们的错误被烧毁了。就是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对， 如果不是这场大火，他觉得其实他的发明还是对的。 对， 但是因为出了这场火，他才知道他之前的方向是错的。 是的，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一个表现。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魏希，你有没有经历过，或者你身边的这些朋友，他通过一些事情让你看到他是真正内心强大的人，而不是嘴上说我很强大？ 我是有商业偶像的 啊、 哦，对，我是有商业偶像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聊一个高一点的人嘛，就是 太可以了， 我身边的人 就不要聊我了。其实大家其实都知道， 比如说， 啊、 比如说这个伊隆马斯克 啊、 哦，伊隆马斯克商业偶像、嗯，我觉得这个人太强了。 嗯， 这个人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做 PayPal 就套现了好几十亿吧， 嗯、 他就已经功成名就了。 对，线上支付其实最早是他。 对对对，嗯、但是这个人。他的愿景太大了、 嗯、 就是他这个人没有在聊人生观，也没有在聊价值观、嗯、这个人一直在输出的是一种叫宇宙观的东西、 嗯、 一直在讲我要去改造地球、 嗯、 我要去火星殖民。然后在好多年前你去看他的演讲呀，看他的一些言论，你会认为这个人在夸夸其谈、 嗯、 这个人是在为他的这个公司的估值去炒作、 嗯、 后来你发现他真的在做的事情， 对， 他造了火箭、 嗯、 他做了太阳城、 嗯、 做了特斯拉、 嗯、 等等等等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他现在后来看他们公司的融资情况，其实他自己可能他选择了一个不是太赚钱的方式、 嗯、 就他一直在这个贷款、 嗯、 一直在融资，一直在质押自己的财产，然后去为他的项目、 嗯、 他的公司去融资、 嗯、 然后现在又要做什么那个超级高铁吧，是叫， 嗯，对 对，超级列车。然后你就会认为这个人真的他就是为了自己的愿景， 对， 强大的无懈可击， 对， 他的火箭发射失败过无数次，直到猎鹰七号才成功。 对， 对，然后就这种公司，如果不是创始人有一个特别大庞大的愿景，且又能坚持又能死磕，就是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那么多的牛逼的这个产品。 对对，其实对于这个内心强大，很多人可能都会提到自己的一些偶像在一些什么样的节点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埃隆马斯克是这段时间一直被大家追捧的这么一个年度人物，在我看来， 是的， 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他之前也有过内心崩溃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对， 哭了一个晚上， 对。 可是哭完之后，就像你刚才说的，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可以让我暂时的不安， 对， 可以让我暂时的惶恐，但是天亮之后，太阳照常升起，我要依然去做我坚持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格，就是你可以在任何事情发生过之后能坚持一个方向，这就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判断。 对， 这点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魏希你目前已经做到了，就是你谈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会很艰苦。一个一穷二白的一个学生要从学校去贷款去做一个创业，而且是完全在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的这么一个领域，你只是看到了它的市场前景而已， 是 一件很难的事情。嗯，就这个事情就让我也是想到了像范仲淹，他当年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对， 就是寥寥的8个字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是气定神闲的，但是谁都没想到这8个字背后是他当时被贬到河南， 对， 其实他的处境是非常的窘困， 对， 而且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打击都是接踵而至，他写下了这样的8个大字， 对， 就是足以看出这个人的内心强大。我们不是说人在这一辈子不去经历任何事情，而是经历过之后锻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你， 对， 这点很重要。 对对， 所以现在仔细想一想，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目前取得的这个成绩，如果你要想再往前迈一步，对你来说是一次冒险，还是说水到渠成的事情？ 每一步都是冒险。 嗯，为什么会这么理解？ 市场一直都在变化， 嗯， 产品一直需要迭代， 嗯， 然后用户需求其实也会发生变化， 嗯， 所以说 产品的迭代，商业模式的迭代，然后其实都是挑战。 嗯， 对，包括资本市场的认可，其实都是挑战。 嗯，所以你是虽然说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地带，但是你内心一直有着这种危机感。 对， 你从来没有停止过想要把这个产品不断的去做突破的这样的心。 是的，是的。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认为很难，但是它其实真的是考验你和你团队内心强大的一个事情呢？ 一开始做产品的时候吧，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产品经理，因为我当时做的那一个 demo 他们都说好像没有这么做的，做的是一个设计师的产品售卖然后网红来分销的过程，它还其中有很多算法问题，包括一个这个用户导入的后缀 ID 的记录啊，分成比例的算法搞不清楚，然后找了几个技术经理，这个产品经理过来谈，我说这东西你看怎么弄，他们都说不明白。 嗯， 然后后来这个东西呢，没办法，我就自己搞。 嗯， 自己搞，然后我又不懂技术。嗯，后来来技术跟我谈，就是说用什么语言写 PHP 啊、Java 啊什么的，我都不懂。 嗯， 后来自己买了两本书，就慢慢看。 嗯， 然后两个月吧，还是把这东西做出来了。这还蛮磨人的吧？这个过程中，因为我是比较偏市场的人， 嗯， 但是就是当 CEO 这件事情，就是跟你讲，不要说你是干什么的， 嗯， 你说你会计不懂、法务不懂或者产品不懂、技术不懂，你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干这个事情，都要自己干， 嗯， 所以说你就不能崩溃， 你还真是你的偶像是埃隆·马斯克， 你就必须得撑着， 对，就像马斯克当年他自己看了那本这个太空遨游那本书一样， 对， 他就是因为看了那个书，他想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不就是一本书吗？但其实它支撑的是你的一个理想， 是， 那个阶段支撑的就是你的信念， 是的， 没有人会想着一个学服装设计的这么一个男孩子要去啃那些技术的难题， 对， 所以两个月你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了 之后，你觉得在面向公司的团队的时候，有没有你觉得表现出来的你的整个人的样貌也不一样了？就是和你之前两个月之前不了解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也都在进步 啊、 他们也都在进步，所以说就是初创公司嘛，大家就要一起往前跑， 嗯， 每个人能力都要快速的提升很多， 嗯， 才能足以支撑这个公司吧， 嗯， 对。 那你在招募你这个团队，就是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团队成员什么样的品质是你最看重的？ 豁得出去，就是能 all in 进来，不会瞻前顾后， 嗯 啊，左考虑考虑这个，右考虑考虑，有些人会一方面觉得初创公司好，为什么？你可以做的事情多， 对，空间大、 嗯、不会像一个大型企业里面你只做那一件事务性的事情，因为初创公司锻炼多， 嗯， 一方面他又在纠结公司能走多远， 嗯， 他的这个以后他如果换工作的话，这份工作的经验会不会给他一个背书， 嗯， 他会有这种纠结， 对， 这种人我就不会太看好， 嗯， 因为他没有想好他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 他如果说哎，我就要去一个大公司，我为我以后的职业经理人的规划，我要有那么浓墨重彩的几笔， 嗯 ，OK， 我是可以理解的，这是选择， 嗯， 有些人就认为我要在初创公司， 嗯， 我要成为一个就是复合型人才，怎样怎样的， 嗯，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选择， 嗯， 但是有些人他会纠结， 嗯， 这种人就不太好了，我觉得，嗯，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对团队小伙伴的筛选，也能看出你也偏向他们内心是不是强大， 一定的， 至少会不会很坚定做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小伙伴，因为我们毕竟是初创公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融资难， 对， 或者一个项目没有办法开展进行的时候，他的内心不够强大，他支撑不了了，离开了。 暂时还没有。对， 大家有没有在一起聊过说现在如果遇到问题我们要怎么一起去扛，或者有没有人说哎，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方向试一试，不够坚定， 换个方向试一试，这个一定是要有的， 嗯， 就是一条路走不通，然后当然这个主体是不变的哈， 嗯， 可能我们是不是另一种方式怎样怎样，这一个其实是一个 brainstorming 的过程，是一个头脑风暴的过程， 嗯， 对，它不是不坚定， 嗯， 是集思广益的过程， 嗯， 对， 天哪，你知道今天跟这个魏西的这个聊天啊， 就像他刚才说的埃隆马斯克一样，强大到无懈可击。你现在虽然是94年生人，但是你也已经强大到无懈可击。其实我刚才很多问题都是带着一些试探性的，对于魏希来说他回答也都是冒险的，但是他非常巧妙地避开了这些高丽姐姐给挖的坑，很好的继续走在，就是他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今天来这个节目我要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所以他在节目当中他的所有的表达，他的谈吐，给出的答案都是那么的得体，那么周全。 谢谢。 所以让我不忍心在接下来的时间给你挖坑了。 谢谢。 那我们聊一聊女朋友的事儿吧。所以魏希，你觉得如果一个人内心不够强大，会给他带来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吗？ 很多。很多。内心不够强大，我觉得主要表现在选择上。他选不好。 选择障碍。 选择障碍。就是他。就是刚才聊女朋友，就说女朋友，就说感情的事情、啊。 哎，你也喜欢聊这个？ 我刚才已经引到这儿了，就说这个感情的事情啊。很多人就是会在这个感情的事情上，就是左右端不稳。 对。 你比如说，哎，两个都还条件还不错的，异向的伴侣，他会端不稳，他会觉得哎，这个长得好看一点，那个跟自己更聊得来一点，我怎么选？他这个潜在台词其实是他。无法承受去选择那个长得好看的在一起之后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空虚、或是选择了那个跟他聊得来一点的那个女生之后给他带来的面子上的不足。 对， 但我这么讲不是在物化女性、我只是在说某些人的心理心理过程 特别好。 他这个其实他影射的是一个选择障碍问题，内在的其实就是他不够强大。他不知道他的选择之后会带来的是什么，他或许也知道带来的是什么，但是他横不了心去选， 对，承担不起这个结果。 包括很多人家庭和事业平衡不了 、 对，事业和生活平衡不了，然后事业和精力平衡不了，都是这个问题， 都是内心不够强大。 对， 其实像你刚才说的选择女朋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事情就是左右举棋不定的时候，都是他内心不够强大。 是的， 这个不够强大像你刚才说的他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后果，还有一个就是他会把自己的这些所有的喜悲忧所有的情绪都压在这件事情上。 对， 就是也是他内心不够强大，很多东西不是我自己带来的，而是我需要外界的东西带给我的，这都是不够强大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带来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也许鸡飞了蛋打了。 对， 是吧？两个本来都挺心仪的女孩子最终都是因为你的这样的那样的原因离开你了。 是的。 那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平衡关系。 对， 如果你坚定了自己要什么，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游离。 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其实是会给别人或者公司带来困扰的。对，比如说我比较看好的一类人的特质是这个事情他没有做好。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公司的主体，你作为一个 leader， 你吩咐下去，你说你把这些事情处理一下。他没有做好，他提前告诉你了。这件事情出现了某些不可抗力，或者是他自己他承认他能力不够。他无法撑起来这个事情。OK， 可以补救。在这个情况下还是可以补救的。但有些人他不敢跟你讲。 就是等这个结果到没有办法弥补的时候，不可逆的时候。 你找他验收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他不会说他这个事情他自己没有做好。他会说有一堆的 客观的 因素。这时候你已经拉不回来这个事情了。其实这时候他想表达的就是，哎，这个事情其实我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客观因素怎样怎样。其实我在我看就是，他即使是不可抗因素导致的，其实你是怂的。 对， 你是不敢跟我承认这个事情你没有做好的。 没错， 你如果愿意早跟我承认，这个事情就不是这样子了。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在职场或者生活当中认怂的这个态度。 对， 我觉得就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你认怂，这个也是一个内心强大的表现。 认怂是勇气。 没错， 认怂是勇气。包括这个前两天一女生跟我说一词儿叫钢铁直男癌。我说什么叫钢铁直男癌啊？她说永远都是他说的对。永远不道歉。其实我说这帮人心里是怂的。 对，就是他其实不够强大，他才会这么坚持好面子。 他拉不下来这个面子。他会认为他没有别的东西都会补充了。他如果再把面子拉下来，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是吗？ 不是。 你不是。 对。 你会在适当的时候认怂吗？ 我经常认怂。 比如什么样的情况？ 我有原则。这个不涉及原则的事情 都可以 认怂。 嗯， 对，这个是情商。 是情商。 对，你比如说家人也好，朋友也好，甚至以前的女朋友也好，都可以认怂。 你每次一提到女朋友的时候都好内心好柔软的感觉。 我好多年没谈恋爱了，对，就因为你的一个认怂，首先你认一下怂，你不会损失什么， 对， 它不是原则性上的问题， 没错， 你还可以缓解这个大家的关系， 嗯， 对，甚至维护一种感情， 嗯， 蛮值的， 对，所以你是觉得值得， 值得， 认怂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对， 反而是其实是你解风情的一个很好的表现。 这也是强大， 对，也是强大。 就是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无关对错， 对， 那我让着你呗， 对， 或者说我知道这件事情你错了， 对， 但这事情无关原则， 对， 我也让着你， 嗯， 回头你自己就明白了， 嗯，就是你对他的这种认怂，其实是对你们关系的一种认可、 维护 对， 对。 那你说像有的人就是一味的认怂，这样的人是不是就真的怂？比如说像高丽姐姐，没有原则的认怂。 没有没有，您是极有原则的，您是极有一个边框性的，可以这个缓和，算是、就是。 哎，所以不到一个小时，你就对我有了一些判断了。 啊，没有没有，就是大概的一些就粗浅的聊天嘛。 哎，我发现你是很懂女生的。 没有没有， 你的应该异性缘挺好吧？ 一般。 你能让比你年长这么多的一个姐姐对你如此有好感，我觉得你真的是情商很高。所以刚才你聊到了一个什么钢铁 直男癌， 直男癌， 对， 这个词儿也是我第一次听过。你刚才其实说到了一点，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强势， 对， 就不管什么事儿他都坚决不服软，不认错， 对， 和你刚才说的适当的时候必须要不涉及原则就认怂， 对， 这一个是内心强大。还有一个就是 好面、 嗯、就是强势。你觉得内心强大和内心强势它的质的不一样是什么？ 打根上就不一样。 嗯， 我见过很多人，男生啊、 嗯、 就说话他很儒雅， 嗯， 还有甚至有很软的， 嗯， 但是他在一些事情的决断上，一些原则性上的处理上从来不含糊， 嗯， 就是用官方一点的话说，就是大是大非面前从来选不错， 嗯， 他的内心一定是强大的、 嗯、 但他一定不是强势的， 嗯， 对。还有一些人面上挺强势的，面上挺强势之后，他在一些利益的驱使下吧，利益的选择上，他往往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自己，然后可能忽略到集体，忽略到别人的事情， 嗯， 这就是不够强大， 嗯，就是他会更关乎眼前的这点小利，而不是在乎未来的场景。 我一直认为太过于强势的人，就是强势的人也分两种， 嗯， 有本事还强势， 嗯， 没本事硬强势，对，觉得你比如说就刚才说钢铁直男癌这个事情吧、 嗯、 感情上的事情没有谁有本事谁没本事、 嗯、 这就感情的事情它也像一个契约关系、 嗯、 我认可你，你认可我、 嗯、 我对你来感，你对我来感、 嗯、 它也像一个契约关系，在这种平衡的契约关系之下，就是我认可你是认可你的优点和缺点，你认可我也是一样， 嗯， 它就不存在谁强谁不强， 嗯， 你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因为我是男生， 嗯， 所以我不能低头，所以你要听我的，所以在一些事情上我能怎样你要怎样怎样，他给你画了个框框， 嗯， 这个就是无理由的强势， 嗯，也是内心不强大的一种表现， 对， 他需要这些东西来支撑他， 他不可能让他的异性脱离了他可控的范围， 嗯， 他害怕失控， 嗯嗯，所以这个是你认为他们两个有质的上面的区别， 是的，是的，嗯， 那你觉得现在如果想要让这种内心强大和内心强势的人，就是走出，比如内心强势的人他走出这样的一个自己思维上的这么一个误区的话，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很难， 很难， 很难。 你觉得根儿上是改变不了的，对吗？ 我从来不试图说服别人、 嗯、啊，真的。 因为那个成年人的价值观是比较完整的， 嗯， 千万不要考虑去说服， 嗯， 不大可能实现。对， 所以就是如果在有一天，走进婚姻了，你更认可婚姻是1+1=2，还是0.5+0.5=1？ 这个有区别吗？ 当然有了。1+1=2和0.5+0.5=1。1+1=2就是刚才你说到的，成年人他的很多性格或者养成都是完善的，这个体系不容易破坏。但是0.5呢，就是每个人都去掉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东西，去迎合另外一个人。大家都去掉0.5，它加起来是个完整的一。所以你会 二， 1+1=2。 对，二。 哦，你这个还真的让我挺 挺意外的，你为什么会这么坚持呢？ 因为是这样，我觉得婚姻是这样的，婚姻两个人应该是两座山，两座差不多高的山，就是你有你的风景，我有我的风景，就你立在那儿，我立在那儿，咱们俩不完全交织在一起，但是我欣赏你，你也欣赏我，我们俩就平行的在那儿看着，你有你的风景，我有我的风景，挺好，如果就是完全失去了距离，你失去了你的特点，你失去了你的个性来迎合我，我也去迎合你，可能这个作为家庭这个载体，它这个结构是稳定的，但是可能就少了一点 趣味 吧，对，少了一点自我吧，独立吧， 所以你还是比较在乎那个就是小吵怡情大吵伤身的那种。 不是吵不一定是吵。 但你知道，就是如果一加一等于二的话，这个难免针尖对麦芒，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个性会有一些冲突。 如果两个人情商都足够的话，是可以化解的， 就是足够强大到两个人都朝一个方向去眺望，而不是彼此凝视。 因为两个人如果内心都足够强大的话，他知道我因为这一点小事情去吵架，对于感情的伤害，对于对方太不值得了。OK， 我就让一步嘛，你让也可以，我让也可以，就不是什么原则性上的问题。 那现在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女生想让你一加一等于二呢？ 还没有。 对你对着镜头说真的还没有吗？ 还没有 所以招弟儿你要忙活了啊，15801552030。其实呢是开个玩笑，告诉大家在线下大家也可以，比如说想修炼自己的内心怎么样更强大，也可以找我们的线下顾问招弟儿来给大家支招。那另外呢，如果大家真的是觉得魏西这小伙子不错，那值得托付，也可以通过招弟儿来添加他的这个微信方式。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既然聊的是内心强大，而且今天我觉得嘉宾请的也非常合适，虽然是94后的年轻人，但是呢因为他自己有过不一样的这个创业经历，也有过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审视的这么一个过程，练就了他今天可以气定神闲的笃定的坐在直播间聊他的工作也好，聊他的生活，聊他的价值观，他的对是非的一个判断。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想请魏西来在今天节目最后给我们支招，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内心不够强大，我们是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修炼自己，让自己变得强大的？ 可以的。就是胆子要大。就是我前两天听到一个词儿，叫巨婴。叫巨婴，大概就是说这个很多人扔到社会里之后，思维意识还有心态没有完全成熟，然后还是整个的一个思维逻辑以自己为中心，无法去融入啊，或者说我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这个伤我自尊那个伤我自尊，就各种玻璃心。其实我的态度就是，既然进入职场了，扔到社会了，就把自己完全交给社会，你的发展你的好坏其实社会是会去评估你的，它是有一套它的系统的， 对 你或是你或强或弱，对，其实我对于建议吧，就说是随便说啊，建议就是心态要好，就是把自己扔给社会，你要知道社会就是社会来评估你，不是你说你行你就行，你说你不行就不行，如果社会说你不行，你要去反思，我哪里出了问题，这件事情如果在一些很强的人那里，他叫不叫事情，然后我对于这个事情可能我会感觉委屈啊什么的，你的委屈值当的不值当的，对，这个就是你的一些小情绪是空穴来风还是真的触及你的原则了，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多失败，不要怕失败，人的成长都是在一次次的失败心酸里面撕裂出来的，对，快速的失败，多次的失败可以让人有撕裂般的成长，但有个前提，失败也要有获得， 对， 就是失败后要有反思，我在失败里面得到了什么，而不是 A 一次的去踩一个坑，隔了一个月又踩了一个一样的坑，那这个失败就完全没有价值， 所以这是你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支的招。 是的是的， 特别感谢魏西，那我也从魏西的身上总结出算是两点吧，也送给收音机前的青年朋友，就是首先你要有足够的自信， 对， 就是你对自己不要时时处处一出问题就怀疑自己， 对， 只要你明确一个方向，你足够的自信，那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你的可控范围之内， 对对对， 这个是培养内心强大的一个前提， 对， 另外就是不要被琐事羁绊住了手脚， 对， 你要明确自己一个大的方向，就像刚才魏西提到的西天取经的例子， 对， 我们大的方向在那儿，过程当中的小模 魔小怪，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强大的方式去化解它。就像你刚才说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答案。 对， 你足够优秀足够强大，他会给你回报。 对， 你不够优秀不会强大，他会继续打磨你锤炼你。 对对对， 所以一切都交给社会。 对， 不要再做那个社会的巨婴了。 对， 脱离开襁褓。 对 谢谢高情商的魏西一直在对对对对高丽姐姐各种肯定。我最后发出一个邀请，如果有机会话题合适还愿意再来吗？ 好的好的，没问题。 那如果下次我们来谈这个两性相处的这个，愿意再来吗？ 我怕我没有经验 我觉得你足够有经验，因为你情商足够高。那今天节目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微方时尚的创始人 CEO 王卫西来到节目当中，有机会再来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高丽姐， 也谢谢各位，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